反应，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，无奈你哪会知我在凝望着万千传奇，愿永不分散，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，哦，盼永不分散，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，你轻倚我臂弯，仿似乌那声响在耳边翩翩似悠悠唱，难道你教世间漂亮和默默梦境漫长，愿永不分散，祈求路轨当中永没有终站，哦，但永不分散，仍然幻想一天我是你终站， 怕你会知，千个站你却似仍未曾知。